你知道你刚才坐在那儿像什么吗？ 什么？ 一只棒蛋的母鸡。 怎么就成母鸡了？好歹也是一只威武雄壮的公鸡。 是挺像的。谢池按住他的喉结。还有呢？ 还有啊，他喜欢玩我的脖子。好玩吗？ 原来是我呀。 不然呢？ 早就说过了，除了你谁都不想睡。碰到你睡个十天十夜都行。 这么厉害？ 厉不厉害你没见识过吗？ 忘记了，最近记性不好。 那好办，今天晚上让你记一辈子。 你不问我吗？ 你想说就说，不想说我不问。 我和他有过两次。 嗯， 是吗？ 那不然怎么办？杀了你还是杀了他？ 当真了？ 你敢骗我？ 别闹。等一下，还没聊完呢。 天亮才聊。 天亮还早，我想说说话。 好吧，问吧。 算了，不问了。 怎么了？ 大概猜得到。 说说。 没什么好说的，无非就是大难不死，躲在某个地方，身体好些，找到机会继续以小吃王二的身份渗入日军内部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一直在南京。 离开一次，去了一趟东京。 我在地下室留的字你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。我以为你是跟那几个美国人离开的，后来才知道是利用了一个日本人。没想到世界这么小，偏偏是藤田家的狗崽子。 那天晚英看到我是不是吓到了？ 对，又高兴又害怕。 我知道你会参加宴会，我也是，高兴又害怕。在我来上海之前，对藤田青野的所有信息就已经了解得十分透彻。当时上级给了我一份文件，详细写了跟他关系密切的所有人的信息，里面有你。从那时候我才确定你还活着。 什么时候？ 三个月前。 那你不来找我？ 组织有纪律。 不是说受不了拘束吗？怎么又入党？ 从踏出南京那刻起，我的身体和灵魂只属于国家。 看来我是劝不了你了。 现在好多人骂我是女汉奸，我算是理解了当初骂你时候你的心情。辛苦你了。 骂两句而已，又不会少块肉。曾经有个人对我说： 你知道小吃龙二这个名字值多少粮草弹药，值多少战士们的热血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战士绝非一朝一夕之事。我不要你一战成名舍生取义，我要军备物资，鬼子的战略意图。 我信了他的鬼话，跑去小日本的地盘待着，几次三番受不了那窝囊气，想要放弃了。他又骂我： 你再快也没子弹快，你功夫再好，遇到坦克照样炸得粉身碎骨。上了战场你能杀多少鬼子？一个营，一个团，还是一个师啊？你的价值不是上阵杀敌，一个有用的情报远比得上一百个和风有用。我们需要不畏牺牲的战士，一个个前仆后继为祖国流血， 但是你可以成为少让他们流血的那个人。 可惜没能见他最后一面。 那你后悔吗？ 走到今天没有什么后悔的。从前一心就想着上战场，后来真的去了前线，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无能为力的，反倒是在敌后好像还有那么一点价值。所以我们要聊一夜国事吗？ 好啊。 我只想和你风花雪月。 我们俩可是不同阵营的，要是被发现我和你苟且，我是要被处分的。 透露给你一个消息，当做奖励。 嗯。 鬼子有一个新建的军火库在同时镇，让你们的人去炸了它。按你们的实力来看，至少需要10到15个人。 什么叫我们的实力？ 要是都像我这样的2-3个就够了。好疼啊，这